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過搞啲商討日，其實就係俾特區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幾和平嚇， 即係唔會好似韓龍咁嗰次咁樣嘅，因為都會係即係靜默地係坐喺個街道上邊等候被拘捕嘅啫。 話我哋一個冇方案嘅運動啦，我覺得係好荒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咧，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邊，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啦，叫甘地。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呢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要堅持緊，因為佢相信有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拜拜。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并冇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大家同心协力嚟战胜鞑虏。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华、方东呢、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好。这个礼拜云端齐人啦，有方东威，有新兵， 哇你咁噶， 有我哋嘅荣誉主持， 唔好再讲咩荣乜荣乜交易啊， 林宏达啦，有 你咁样禅飞听到唔开心啊，话齐人， 有啊好拍档森华啦，有推咪哥哥啊 Spooky 啦，咁啊今集咧首先补充少少嘢，我系会。继续播歌嘅，屌咁啊！嗱，首先入 好勇武啊， 勇武啦，屌你，屌你老母啊！就算波惊你嘅真系，好咁啊！入呢个正题啦，就讲下呢个楼市双辣椒啊 ，Jackie 系嘛？ 呢个你叫我讲啫嘛，关我鬼事啊！ 都要讲下嘅，喂，其实唔系双辣椒出问题啊，系当中个口头承诺嗰样嘢出事啊嘛。 你问题咧，香港系一路都系即系何秀兰好大声讲嘛，你法治就应该 black and white，black and white 嘛。 喂，口讲无凭，死无对证。 嗱，阿方都不如补充一下啲背景啊，惊啲听众唔知道，其实系点啊件事？ 其实双辣椒就系之前因为呢、這、一个因为嗰阵时话楼价就升得太犀利，所以先至即系整咗嘅两招啦吓。咁啊，跟住之后咧就系、是、其实佢。最惹人爭議就係佢先實施之後先至去立法嘅，係啦咁樣，咁 所以叫先立法後審議，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所以就會令到即係今次即係其實本身可能係會柒嘅，因為萬一如果真係過唔到嘅話， 嗯，但而家係險過咗啦， 係啦係啦，而家係險過啦嚇，即係就係呢個泛民就離場抗議咁樣嘅。情況之下咁樣就叫即係險勝通過咗咁樣囉，咁但係如果真係過唔到嘅話，咁佢就會有好多即係問題要去解決囉， 好多執手尾啦，係啦，係成日呢、這個 CCTVB 日日喺度講㗎啦，就話、喂之前收咗嗰啲要 refund 喎、 係呀冇錯， 好多好多行政成本喎、 同埋佢講即係張炳良講話嗰個所謂口頭承諾呢，咁你而家喺個 CY 政府 CY 都不斷喺度走數嘅時候，点相信佢呢个口头承诺？ 佢相信话， 点解唔 back and white 写落去咧？呢、這个其一，其二，我就想问一下，好啦，你嗰班议员过即系离场啊嘛，所以就险过啊嘛，点解唔投反对票？你而家你走出去，佢其实系政府提出嚟噶嘛，政府系想过啊嘛。好啦，你过咗之后，我问你啊，各位，买唔买到楼？上唔上到车？ 嗱， 过之后上唔上到车？ 过咗之后。 冇嘢㗎，根本嗱，你而家你过咗之后衍生嘅就係所谓一个增加个购置成本㗎嘛。 系啊， 系咪？ 咪有传咧，其实之前嗰个 J.P. Morgan 跳楼嗰条友咧， 都可能 都系因为，唔系佢老细喐咗佢，佢系因为有印花税所有嘢，又有老细喐咗佢，咁佢唉层楼又供唔掂，仕途啊， 算啦， 一塌糊涂，咁咪不如跳落嚟啦。 佢唔系睇咗《华尔街狼人》咩？咪 睇完嗰套就唔会跳啦，反而大佬即刻 happy 啊！唉， 但系就话，即系我所讲到嘅叫增加个购置成本咧，就变咗就话原本可能你买层楼五百万，印花税可能讲紧系。大约是讲紧可能30万咁啦，而家变咗就话 confirmed 啦，你要俾到60万，咁增加成本之下嘅话，引申出嚟，咁即系要你本身个买家嘅实力要增加到先至得嘅，咁香港人啊，你哋有冇咁嘅本事先？ 咪应该系咁讲啦，系话即系又冇咁样话香港人有冇本事，系应该话。有嘅咪继续买到咯，冇嘅就继续永远买唔到咯。 继续买唔到。 系啊，因为即系其实之前电视都做过几个啦，我亦都识某啲朋友系咁样啦，就系、是、依家冇咁好景啦。以往做地产界嗰啲，佢哋有乜楼盘咧，正嗰啲咧，就一定你唔会喺出面见到嘅啲盘，系佢哋已经内部已经自己买晒啦。 系啊， 跟住买晒之后咧，就即刻再放翻出嚟放租。 系啊， 然之后就你即刻就即系你帮佢供楼。 系咯。 太多呢啲例子啦，而一啲叫做好啲嘅盤呢，你永远都见唔到嘅，你永远只可以买啲次等啲嘅盤。 係啦。 咁结果就係变相呢，就係有盤嗰啲就继续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盤。冇盤嗰啲呢就继续永远冇盤。 係啦。所以我索性讲话，点解你要离场，一你不如你投反对票啦，反正而家第一冇人买楼，第二你嗰个咩三年里面你要俾个特别印花税，为首期都蚀撚埋大佬。你系嘅应该投反对票嘅。 你都贯彻始终，你应该泛民啊，你都贯彻始终入去，你要做埋个投票㗎嘛。即係用师奶嘅角度讲，成日都话你班咁嘅议员出咗粮就唔做嘢啊。 唔系佢投赞成，佢又驚俾人话佢破坏三权分立嘛。 但 因为你嗰个所谓口头上口头承诺 嗰样都死嘅，咁 点样都死啊，系啊，点样都 带头 带头反对系你死得嚟，你系叫衰败游泳啊！你明唔明白？喂，真系你正常香港人学你话斋。屌你大人买嘅啫嘛，香港人买得起，或者香港人买得起，学生咪话斋啦， 系 买开嗰啲咪买得起咯，买唔起嗰啲，屌你好似我哋呢啲鹌鹑嗰啲，喂一世都买唔起噶，咁你不如投反对啦，大佬，你而家 walk out 出去，屌你真系好啦难， 嗱好， 系谂住保政治牌坊，但你谂下你班泛民唔该啦，你个政治牌坊一早冇捻咗啦， 唔系佢做样啫，如果真系要令到佢反对，即系要真系过唔到，应该要喺。现场投反对票嘛，佢离场抗议，令到佢计数嘅时候会令 即系 系啦，冇错。 但系即系呢一样嘢就好明显睇到咧，泛民都系贯彻始终做苏为庆。 系啊， 啊，即系呢一样嘢系，哇！嗰日我一睇到新闻望到，我心谂扑你个街，又喺度咁样样啊？点解唔入去揿反对啫？你起码 好难揿噶，就系、是、好似我哋以前咧，你记唔记得？你有打唔打机嘅？我以前街机打雷电咧，打大佬咧，咪好捻难揿嗰个炮弹掣嘅，永远你因为你孤捻寒啊嘛，我揿咗一粒就冇噶咯。系咪嗰个反对掣系咁难揿咧？所以我揿一次就冇噶咯。 唔系，但系你真系你起码 出必杀。 计正嚟讲啊，你投咗反对票啊，就算 OK 数票，而家你数票叫做孖战路。反对啊！其实根本，即系我唔好计呢一样嘢。你起码有份会议记录，有份投票记录喺晒度，所以叫做历史有根有据嘛。而家你咁样走出嚟，俾班记者影完相，我哋反对乜乜乜乜，所以决定离场抗议。我心谂有屁用咩？ 哦，唔系有用嘅，呢个就好似我哋个征稿一样。 我个征稿真系算啦，唔系，但系你张炳良，你作为一个局长，你竟然系用口头承诺，又唔肯去吓学阿何秀兰话斋 back and right， 跟住你最紧正梁振英之后时候系喺个网志度抽水噶嘛，哇，好捻感谢呢单嘢通过咗啊，但系只字不提咧，吓、啊，即系呢个将来会有呢个白字黑字会写落去嘅，对呢一样嘢只字不提嘅，咁点？ 系啊，你好紧要有一样嘢咧，就反映到。呢、這个所谓叫法治定人治啊， 好明显人治啊！ 你共匪治区咧就最兴啊，啲嗰啲咁嘅所谓领导咧就会讲一句：喂， 小弟，你不是不相信我吧？我牙齿当鸡屎，来来来，先喝一杯。 啊、 通常都是这样的嘛，现在你张炳良就很明显就用了 共匪自居那种的格局你想呃落来香港。这样东西如果我在议事堂呢、 啊、 我是直头会是即不会好像何秀乃叫最激啦讲 的。那些戏都好事咯。 好事咯 好事咯啲戏。 我是真的会直头即如果我是70个议员里面其中一个我真的会用普通话这样样去啊，张炳良嘅， 唔系你即系你最，即系 所以你咪冇得选咯。 唔系我都要重复 我都冇谂住选， 我都要重复我头先嗰番说话就系，我睇到嗰种心寒啊！喂，你呢头应承话个口头承诺咧，迟啲系会白纸黑字会写落去咁但系问题系 ，CY 出个 blog 系只字不提啊嘛。同埋将来 喂提咗点啊，大佬会死噶。 喂提咗佢都可以走数嘅，但系佢而家明知佢提咗都会走数，但系佢而家提都唔想提嘅。 咁啊，即系走硬数咯。 走硬咯。 其实你唔使讲到咁远啦，就好捻近。对上一次个长生津嗰单嘢，咪又系话之后会 长生津呢三个字咧，好似人哋嗰啲咧宝福山嗰啲。 咪又系话之后咪话我哋之后咧会再去 review 翻嗰个法例，我哋会去改咗嗰、那个嗰、那個入息審查一樣嘢㗎啦屌你咪又係走撚咗數喂幾月幾耐啫 咪囉係呀喂其實呢唔係呢屆嘅政府㗎啦其實應該係阿董嗰陣時開始已經係咁啦即係嗰陣時講 呢屆特別嚴重囉 喔係啦冇錯即係嗰個灣中環灣仔繞道嗰陣時已經話係唔會话咗唔会再填海咁样㗎嘛咁结果呢即係全部都走晒數啦。 我就真係突然之间呢会再諗起一 係有50年不变都係口头承诺嚟嘅。 唔係呀佢呢个中英联合声明係写咗喺度㗎。 只係呀人哋讲话俾你听只係一份声明㗎嘛。係呀一个 contract。啊、聲明嚟嘅啫嘛，所以英國佬係應該隨時可以攞翻香港，屌你聲明嚟嘅啫嘛， 係，唉，真係費事講，即係費事去到咁盡啦，係咪先？即係你而家根本你仲，我突然之間會諗起係邊一樣邊一個咧？信住我先啦，寫咗落去同北京交差嘅啫嘛。 喂，我想講葉劉啊，就係、是、嗱。葉劉就做一個好嘅示範，唔係當年信住我先嗰樣嘢，而係佢嗰個新聞黨嗰排咪黨慶嘅早幾日，有冇人記得啊？ 係啊， 佢咪邀請嗰啲記者去採訪嘅，就畫個冇雷公咁遠嘅記者區啊嘛。啲官員嚟到咧，記者問佢：，哇，今日食咗飯未？咁簡單嘅問題咧，都十問九唔應嘅，唔肯答啊嘛。記者問問題，啲官員係完全唔答。梁振英咧就耷低頭，咳一聲就算啦，個個都係耍手擰頭啊，走咗去。跟住啲記者咧就齊 walk in 走啊嘛，好似好有吉事啊，好似。但我睇你下次系咪咁咯？ 但起码今次咧，你班记者喺新闻党嗰个宴会上面做，系真系做到个效果出嚟呢一样嘢又。 但今次好细，其实好细卡， 少好细卡啫。但系从来 所以就要睇下次啦。 睇从来有一样嘢就系， 同埋 共产党你要同佢斗，唔一定要所谓叫做唔使斗人数噶嘛。是不是驱王行动两百条友。 不是两条友得的我成日觉得。 是啊两条友得的。 阵间我哋都可以讲下有条友话人示弱啊我想同你讲一条友都唔系示弱啊。 这个我想讲下啦你即系唔好学咗啊隔离台啊黄杨大嘅讲法啦话少人数就示弱。你一系你班人话示弱咁撚有吉屎嘅你就直情指撚住长毛吊钩佢。 嗱 佢你系示弱人哋几耐几廿年前啊已经系一个人出嚟示威啦。 喂同埋知咩叫示威我以前有一次呢要开始弹弓。 嗯、 我同我老细讲，喂，听日我唔得闲我老细问我做咩？去示威。跟、住我老细即刻屌我，屌你，你威咩你？示威。嗱，示威就觉得自己好捻威啊嘛。我做乜人多啫？我觉得自己好威，而家我一条都可以出嚟示威嘅。 喂，我都话即系上一集我都讲啦，系咪先？两百人搞到呢个港共傀儡同埋呢个共匪，哇，开行机器嚟打你民阵六个位几廿万人。都系拗鞋。 唔系呢个其实民阵真系要检讨。喂，搞咁多年都冇事。 喂，检咩土啫？ 冇事后。 检咩土啫？喂，年年都系民阵攞嚟做咩啫？ 你觉得有咩好检讨？ 唔系佢 攞嚟筹钱嘅啫嘛。 我梗系知攞嚟筹钱，但系你喺个社会上面冇任何作用。你久而久之 喂做到有效果仲下，你点搞去筹钱啊？ 嗱，就系呢个问题啦。久而久之就系话，喂，我哋行完，屌大公报嗰啲都唔讲嘢嘅，但系人哋唔系。 人哋喺旺角行完大公报讲嘢，咁我哋冇去啊，佢一样筹唔到钱咁啊？问题， 问题就系话革命成功咗就冇得再话我哋争取要搞革命啊嘛。 系啦，有冇一个安全区啊？即系我都帮佢谂埋，有冇一个既唔会死？啊！又有大公报啲屌下嘅安全区域， 系冇、啊， 好似隔离台嗰啲咧，叫做安全反对派， 点击率 冇 变宇宙， 冇 民主党嗰啲咯， 系咯，咪就话我就话隔离台嗰啲咯， 唔得啦，民主党都俾人识穿啦、 啊，民主党唔得啦，即系隔离台嗰啲先得噶。 嗱，我个隔离台同你隔离台定义唔同啊，我戴翻顶帽先 啦，隔离啦， 大佬真系 隔离嘅距离可远可近嘅啫， 唔系系。你讲，但系讲紧你而 我今日几近啊？今日我啲观塘 系啊， 隔两个站 近啊， 系阴。 我听讲咩？隔离台即系提我话咧，讲开咧，隔离台搏鸠人哋 I P 喎。 系啊，系 啊, 啊，喂，大佬唔想神话破灭啊嘛， 系咪先？一阵间发现原来改变宇宙嘅点击率原来冇想象中咁多， 即系嗱，好简单。 话说我喺另外一个隔离台做事， 屌你好捻多隔离台。 咁跟住，咁我另外一个隔离台就有人都系有份开发佢哋自己嘅 app 噶， 系 咁啊，即系大家知系边个就边个啦，咁啊。咁跟住我哋有追问过究竟咩事嘅， 系 佢话咧啊，系啊系啊，咁佢咧就话呢个问题咧，其实只不过咧，即系我哋系问佢，其实系咪以前冇事而家有事？佢话唔系，系以前冇讨论过呢一个问题，我哋而家讨论呢个问题， 系咪因为 就认为唔可以俾佢用？ 系咪自从嗰个排行榜出咗嚟之后， 跟住 就有呢个讨论啦？ 咁跟住啊，有个咁嘅问题，佢话咁啱啫。 哇！我以前睇过一本书咧，就叫《铁幕国家 UFO 事件》啊， 系 就讲咧铁幕国家咧就成日有啲 UFO 发现嘅，咁佢就话点解啲人闭口不语唔讲咧？喂，梗系啦，因为有人知道真相。就是说根本就没有 UFO, 是那些苏联佬试用的新武器的嘛，大佬、你明白吗？继续 keep 住个神话，就是说哎呀是啊，好多 UFO 啊，如果你一拆穿其实这个世界没有 UFO 的，是那班有试用的新式的飞行装置，那就扑街了，神话破灭了嘛、大佬亦都被人知道秘密炼丹嘛，在 这里。即是等于讲那句咯，有民主的话民主党就冇饭食 嘅，系啊， 佢话呢个 即系喂，其实啱、挂住民主牌头，民建联都有民主噶，佢不断话为你争取民主，争取到而家都系冇咗声气噶嘛，都系吓、 人哋话肥水不流别人田啊，话呢一个做法系，但系我就唔明啦，咁点解仲要整 podcast 咧？ 嗯，系有时啲嘢，唉，听估就唔好博估啦。 唔系高达阿宝嗰句机械嘅嘢，你唔明噶啦。 对唔住， 系咪先？嗱，即系我觉得冇嘢好讲噶啦。你啲泛民做到咁，喂，但系咧，我再谂翻，仲有一单嘢我想讲咧，又系泛民冇反应嘅。 咩嘢？ 由上个星期嘅驱蝗行动，到寻日嘅拖劫行动。 唔系，但系驱蝗行动咧， 系 有啲人就好大反应嘅，嗰啲就唔嗰啲大中华交咯， 左贼咯， 官都好大反应啦， 官都好大反应，阿金大师上个礼拜面都青埋，跟住缺席节目噶嘛，之后有一晚嘅搏击会唔见佢噶嘛，我嗰晚上咗去开会，佢哋唔见佢噶嘛，大佬 系嗰啲冇办法嘅，佢真系要稍微。韬光养晦下先、 但如果我是他的，我刚才先跟森华讲，如果我是他，我就洗等正个屎忽，我就坐在这里等你差佬来开门。你喐我咩？你喐我咩先？得你喐我嘛？大条道理政治庇护啊！ 哇，咁快爆！ 新比你要明白。嗱，套用翻某啲人嘅笑话啦，唔系个个人啊都有勇气啊去坐监噶。 咁啊系啊，咁中意俾个屎忽窿人哋通嘅咩，大佬？ 喂，唔使嘅，而家都话照 X 光咯。 系佢招呼金大师就同阿叉个 X 光机坏咗，就系咁啊，大佬，系咪先？ 喂，大佬， 喂，或者咩？嗰套死啊！之前 remake 嗰套咧，以前阿乐做嗰套咩？喺个鼻度掹翻 我 total recall，total recall 用嗰嚿嘢喺个鼻度塞落。 唔系啊，喂！我成日觉得之前荔枝角咧，某人喺嗰度咧，其实都可能系 X 光机坏咗噶。 我唔知啦，呢一个 唔知啊， 呢个问下佢啦，呢个就 呢个你 喂嗱，但我想讲下咧，嗱，驱蝗行动咧，即系我唔想上个礼拜讲咗唔讲啦，口臭啦。 我走返前少少，點解有咁多自由行嚟香港呢？係因為哇，嚟香港可以啊有正貨嘅 LV Gucci 啊，有正宗冇溝三聚氰胺嘅毒奶粉啊嘛， 冇溝三聚氰胵嘅三鹿奶粉。呢个真复杂，明明系三鹿奶粉， 你呢个系未必，因为呢个系你要分两 part， 系 自由行有一 part 系即系比较淳朴啲嘅啦，可能系真系嚟香港系贪，啊屌我终于可以屌鸠共产党啊！而有另外一啲就落嚟，真系好似你讲啦，话我就系要落嚟扫货嘅。 喂，但我有 嗰班咧就系、是、被称为有一啲人咧就系话嗰啲究竟系游客同埋水货客，你啲香港人唔识分嘅、 嗯。喂，呢、這个要阵间先讲，你唔好而家爆啊！ 系啦， 我阵间要插一插啊！点解话我哋唔识分？ 好啦， 但我再有问题想问下大家先， 系 俾我问咗先，点解啲水货客？佢哋喺大陸嚟買水貨，唔去華潤堂買嘅， 唔去漁華買嘅， 係咯？點解嘅真係？ 嗱，即係呢個可以陣間再探，陣間再探討嘅。即係你 都解釋咗點解國美喺香港唔掂， 或者呢個蘇寧電器啊？ 係 咯，屌！即係嗱， 你執埋啦， 差唔多啦。 大陸係咪仲有啊？國美會大陸 有？國美有。 但國嗱，我有啲真係唔係好搞清楚啊！阿 Jackie， 你真係揾一執埋嚟答我啊！國美係咪嗰個老闆係 黃光裕啊？ 系咪俾人？ 系啊， 喐咗噶嘛？ 系啊， 咁佢边个打你嚟噶？ 唔系佢啲靓咯。 哦， 系啊，嗱，大陆人嚟香港扫货都系怕中国制造啫。咁但系中国制造上个礼拜搞到香港鸡毛鸭票。 唔系、啊、，PS4 定 Xbox 新嗰只都系中国 Made in China。 唔好打咯，扮 组装啫嗰啲。 都唔系啊，大佬，上个礼拜呢个东铁线一个咁嘅绝缘体， 好正啊！ 英国品牌， 但系中国制造啊， 高瓜柴，总数63件。 人哋新闻稿话呢个唔系英国， 嗰个 系欧洲名 装啊，佢唔系中国组装啊。 我想讲个真人真事系我 friend 咧，走去旺角咧，中午之后间叫芝加哥买对鞋喺度打波，打打对鞋散咗，跟住睇到入边写住咩演出。喂，我攞大只字喺入边， 咁乸大镬！旺角嗰间芝加哥卖炒鞋， 好贵噶。 喂，卖炒鞋，佢仲走去着去打波咩？ 着去打波，佢真系戇鳩啊！打到散咗。我话你打几耐？咁都打咗五六个钟，都够味。我唔怕住散你。 喂，我要你讲波鞋，我一定要讲。波鞋其实好多真系喺大陆 OEM 嘅啫。 系 嗰间叫做咩？ 仲要我可以话俾你听，系无论 Adidas 啊。Duna 啦，丽姐啦，都系同一间嘅。 喂，但系 嗰间叫做裕源企业。 喂，但系而家听闻好多都系咪搬咗去越南或者缅甸？ 柬埔寨， 柬埔寨， 越南。 喂，个原因系咩咧？系真系顶唔顺大陆佢嘅 两样啦。嗱，我讲埋裕源企业咧有个古仔嘅。嗱，再之前一个礼拜我哋咪讲阿 B 哥咪讲大陆扫黄嘅经济学嘅。 哇，得我哋讲啊，屌全网界 系咯 B。裕源企业大概坐车十分钟到就去到最知名嘅太子酒店，一条大直路咋？ 系我唔知啊， 讲完啦 ，OK， 我冇翻去玩。 好啦，啲波鞋厂搬晒去越南啊、柬埔寨、缅甸，原因咧系中国嗰个劳工成本不断上升之余，个质素控制个管理个方面咧。形成好大嘅成本壓力， 咁荷里活要爭一口氣啦。 而且我 鐵甲威龍都話鐵甲威龍喺富士康做啊，而家 你記唔記得我諗我同你好似仲喺萬里望年代嘅時候，我都講過啊，係我有個 uncle 啦，佢做嘉文嗰啲，做咗好撚多年嘅。 係啊， 咁佢以前咧都喺大陸好撚多廠嘅。咁而家咧佢就係會已經有大部分咧係一啲去咗柬埔寨，有啲去咗越南。咁點解咧？就係、是、除咗阿 Jackie 講個成本上漲嘅問題之外呢，就係、是、因為人哋喺越南嗰啲呢嗰個生產線已經開始 build up 咗啦。 同埋 而一啲高階嘅即係可能一啲精細 嘅少少少 就繼續喺返中國做。因為佢哋嗰邊啲人係有培訓咗，佢哋識得做呢啲嘢，而越南嗰邊啲人未做。 做返中價嘢。 係啦，做返中價。 同埋最主要嚟講嘅話呢，因為越南人同埋柬埔寨人、緬甸人呢就相對共即係支拿豬呢，我真係咁講㗎。我陣間第二節我解釋啲咁咩嚟。 系相对 歧视嘅、哦，根据呢个平机会个 系啦，相对地系诶， 支那系冇歧视嘅， 支那冇歧视，支那 呢个字系支那呢个字系赞美你个国家噶，大佬呢、這个字有赞美噶，支那 喂，支那支那呢个字系源自古印度梵文噶嘛， 系觉得个国家强盛，所以先叫做支那，大佬。但系头先嗰样嘢我醒起啊，点解 Wobo 级入边嗰间厂咧，做 Wobo 级嗰间厂咧系写繁体字，根本嗰度唔系大陆。因为越南或者将来的香港， 因为咧， 越南系写繁体字嘅咩？ 越南可以写繁体字噶嘛？ 系咩？我真系唔知道。 因为你嗰啲越南嗰边啲人咧，冇大陆人咁即系咁蛊惑啊，容易啲去做 QC 嗰个管理啊。你叫佢点做，佢就真系会识得跟住做啊。呢、這个系有一啲开制衣厂嘅朋友同我讲嘅，呢、這个系一个情况。嗱，我想讲翻啦，地搞到你而家。中国制造上个礼拜搞掂咗地铁啦， 喂，越嚟越多、啊，你而家不断 keep 住咁多人流入嚟，其实系个地铁嗰啲交通工具负荷唔到啊，而家问题。 其实嗰件嘢唔关事啊，嗰件嘢根据一个好准确嘅第一手消息来源咧，系、啊、真系嗰件嘢本身因为系中国做咧。因为佢呢一啲所谓叫做 insulator switcher， insulator switcher 咧。佢入面佢嗰、那个个个物料个即係冇个纯正度啊要好高 㗎。但你大陆唔会㗎嘛，大陆求求其㗎嘛。 唔 係囉。點会同你有纯正度。 好啦好啦，地铁搞掂啦，跟住。 地铁嚟緊仲有多一个大镬嘢㗎，第三季开始呢、我哋而家搭緊嘅市区线嘅列车，即係英国制嗰批列车係将会翻身。 即係 Metro Camel。 係啦係啦係啦。 Metro Camel。 系啦，即系 M train 啦，咁就将会翻身嘅。咁第二系啦，咁佢哋嘅 机龟襟 佢哋嘅翻身咧就会系 喺大陆翻身啊， 系冇错。 我屌， 系长春嘅厂做嘅， 但系咧 真系侮辱英国、啊。 咁你睇你如果上网睇下咧，你系连呢架车咧系几乎变咗，即系连个外形都变咗系大陆嗰个版本咁。 大谂喎。 嗱，但系咧呢一个要抽两样水。第一咧就系话咧证明我哋大英祖国啲嘅机龟襟。第二咧就系话咧，其实呢个动作咧系攞嚟做咩咧？系港铁攞件所谓叫做 sampling 俾长春去抄嘢， 梗系啦。 呢个系一个动，呢个系一个政治操作嚟嘅。好啦，我再数埋啦，仲有咩咧？ 抄技术啊嘛， 系咪？除咗地铁之外，仲有咩啊？的士啦，的士拜拜咗啦。 铁马而家有 铁马啦，春风牌铁马。嗱，春风牌铁马。 阿翁正正话不如换埋黑星手枪。 系啦。 抵我咁鍾意佢嘅雍正正真係屌。 好啦，铁马嗰个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呢，就随时会搞到耗员呢就要增加宿位嘅。因为如果佢两边脚踏呢，左边嗰个呢就係、是、波箱或者係个我哋即係揸开车叫油底 ,engine 油底。右边呢係仲多，係除咗两者之外仲多个可能性。美壁力油。 嗯。但係呢有个试过用嘅警务人员话咧，架车个车壳好冧啊！佢我唔好明白，车壳好冧，好车壳镬噶喎。 佢话车胶咧有啲软胶系好冧，我真系唔明白。 车胶会有渣渣下嘅车会融啊？ 融又唔会，佢变咗佢过弯嘅时候咧系冇咁定咯。咁变咗嗱，数数下，其实咧如果再数咧，中国制造欧洲品牌挂柴嘅。嗱，英國搞掂啦，今次德國嗱，我陣間我夜啲我 post 翻張展報俾大家睇。寶馬、Benz、Audi 喺大陸做嘅組件 ，Audi 係保時捷嘅姊妹、姊妹廠 嚟㗎。用呢、這個有分別嘅。嗱 ，Audi 我唔知啦，寶馬咧大陸產嘅寶馬。同国第二 欧洲啦， 欧洲产嘅宝马系两回事嚟嘅。大陆产嘅宝马净系喺国内销嘅啫。 唔系 欧洲产嘅宝马咧，就 三间车厂其实都系。我想讲系咩咧？ 因为咧，我老豆咧就系、是、我老豆大陆都有个宝马嘅，佢就死都唔系大陆嗰啲嘅，因为平三倍啊。 系 佢就特登系进口翻嘅欧洲嘅。 嗱，宝我想讲嘅系咩咧？就系旧年三月系被揭发有啲所谓隔热件含有致癌物质。德国厂， 嗯， 仲有第一次完之前我讲埋，我接触咗超过十年嘅美国康明斯引擎， 嗯， 我话你听，我当年真系好坚持一定要翻英国货，我但因为讲紧如果系大陆做嘅东风康明斯，我话你听，同样嘅问题系会早三倍出现。

好，咁头先返嚟搵啲戏啊，头先播咗一只宾州肥啊 ,Bon Jovi 一只叫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点解我揀呢只歌呢，因为祖国成日话爱我哋嘛，咁但其实佢将呢个 love 呢个字呢就变咗一个即係 bad name 囉。 嗯， 係啊，因为佢根本就唔系爱我哋，借住爱我哋为名就舐我哋着数。 唔係囉，嗱嚟緊呢其实美然策中国制造呢会大举入侵香港㗎啦。仲有啲咩呢嚟緊我已经收到消息啦，比亚迪就瓜咗柴啦。 比亚迪系啊， 不过的士又好，巴士又系啦，的士又好，巴士又好啦。 有冇中国电梯啊？ 大把啦， 好惊， 大把啦。嗱，仲有呢一个咧，我已经收到消息啦。郑州宇通客车已经系交咗一部样板嘅单程巴士俾九巴。 个客车系边 个客啊？乘客个客。 哦，唔系惊吓个。 嗱，你真又唔好意思， 呢度已经系一个啦，啊，头先 隔篱台话搞笑都要认真嘅， 啊， 即系嗱，跟住仲有头先阿方东 A， 方东 A 讲啦，就仲有地铁啦，今日又爆多单嘢出嚟， 咁啊爆咩啊？ 仲证诶，就而家仲证实紧，嗱，啊，就话咧，原来咧 C train 咧。两边车头个太平门系开唔到 嘅。哇屌！ 证实，好似系，系我 verify， 我 证实咗啊！我睇咗， 证实咗啦。 系啊，我睇咗，我睇咗张相啊，有条推唔到啊，系啊。 阴公啦， 即系仲有一样嘢，早上个月都证实咗啦，即系玉兔行到啊。 系啊， 即系中国的唔只会爆炸，系会失灵， 系失灵嘅。 即系你唔爆炸失灵，你都大镬我。 嗱，其实。即系陆陆续续系好多噶啦，但系咧讲紧咧，其实点解有咁多嘢出现咧？共产党咧有一个思维噶，你哋 唔好踢火车头，踢唔到啊个波， 因为共产党成日拿住个思维就话。九七前啊，英国佬都系咁逼你哋香港 用英国嘢， 用英国嘢啦，系嘅事实嚟噶。 咁人哋有喂，人哋 QC 好嘛，有保证啊嘛， 喂 大佬啊， 讲紧啊，而家你哋去海洋公园嗰个咩咩集古村嗰边，而家早排搞咗个咩主题咩香港怀旧咩香港咩 香港大街， 香港老大街咧，你知唔知嗰度摆咗架九巴？1964年出厂，是由九龙湾车厂揸过去的。 好好坐啊，嗰只车。 坐冇 系个避震差啲嘅啫。 好冇系啊。 嗰纤维凳好舒服噶，胶绿色胶凳啊嘛，好舒服噶。 喂，大佬，1964年都仲着得行得，你共匪自区做嘢得唔得？我甚至乎有一样嘢咧。 江泽民1919年咧，1920几年咧，而家仲行得嘅。 喂。讲紧咧， 话算够数吧你。 好快啊，好快讲埋咧。你信唔信我？我曾经玩过，我曾经玩过一件事啊。 咩事啊？ 我曾经玩过一部1964年出厂啦，即系熟悉巴士人又会听过有一个名叫红番头，以前中巴嘅。 D 零啊， 叫街 G U Y。 哦 ，G U Y， 我唔知道。 街牌其实即系即假嚟嘅。 哦， 吓。1964年的红番头，我真的试过那架车呢，冇着车超过三年的了。 嗯， 我试过同个朋友走去啲汽车零件铺买两嚿电回嚟，买埋抽电线，回去一夹好晒，跟住买咗100蚊油渣落去，计油都唔鬼换，水叫做开咗个水箱睇到有水就算，即系望都生晒锈噶啦， 照喐得。 打几火搭薄好晒啲电之后，搞掂咩呀？搞掂啦，一阵一揿掣，哐，行得，你大陆嘢得唔得先？1964年，大佬，你唔好，你共产党，你谂住咁样老屈香港，你唔好东施效尤先得噶。 唔系，佢讲句公道说话 ，Jackie， 我1982年买咗块双鱼牌嘅乒乓波，而家未烂。 当年啫， 唔系啦，当年咧，依家垃圾啦，即系你好可以睇到你共产党啦。 但我都要补充嘅，有一样嘢新闻应该唔知道，你有打乒乓波啊？大陆嗰啲乒乓波咧，以前人哋话咧， 以前话乒乓波乒乓波如果你打凹咗，把啲菌数杀咧，会涨翻噶嘛？大陆嗰只越杀越凹啊！跟住我婆话：点解咁样嘅？我话：唉，我点知点解咁嘅？唔好买大陆嘢，咁成日去中华书局买嘢。系啊， 即系你共产党做啲嘢出嚟啊！大陆人唔想用就标晒嚟香港买，跟住而家就揾办法逼香港用。啊！卒之搞到依家， 仲要话系因为爱你啊嘛，即系冇我哋照顾你，你系死紧噶啦。 喂，调翻转啦， 呢个系两样嘢嚟嘅，嗰两样嘢嚟嘅。你逼香港用嗰啲咧，入面系你见到个价钱咧，你知道一定系贪污噶啦，嗰啲嘢。 肯定啦， 即系譬如地铁佢用佢之前有公布个数字买嗰个中国制车厢，屌你仲贵咧，我搵英国买。 但佢仲要话佢醒你喎，仆街啊嘛！嗱嗱，明知舐你着数，佢仲要喺香港人面前话。 嗱，仲有 佢想做大陆生意。 咪咯，嗱，仲有有一样嘢。 你睇下中国嘅地铁、完全照 copy 香港啲地铁站，所有 design 全部照 copy。 哦，系啊， 系啊，嗱，仲有一样嘢咧嚟紧嘅，就啱啱我睇翻咧，上个礼拜咧有个 Facebook 嘅 page 叫帕斯顿巴士台咧就流料出嚟， 系 机管局都买大陆嘢啦。 喂，你都咁稳掂嘅，真系大佬，你 而家买嚟做买嚟做咩啊？ 嗰啲停机坪巴士。 喂，唔系嗰个问题， 仲有好大量嘅。仲有呢，我问返啲喺机场做嘅朋友呢，哇，其实而家入面呢好大量嘅架撑呢都系大陆嘅。甚至乎大家有冇人记唔记得去年试过呢有一单新聞冧停机坪，唔系冧个登机桥啊。 哦，系啊， 我諗居民 都系中国制㗎。 居民系因为换咗啲中国制嘅零件而搞到 冧。咁就金属疲劳所以冧咗啦。 唔知佢机管局好似冇。 喂，咁呢咁唔能掂呢个问题，你又搵市民甚至乎你是政府的前线员工去教飞，而你梁振英那些是坐回澳洲车的嘛。你的大镬是这样。 翁正正讲得啱的，买红旗啊。 是吗？即是你因为你梁振英坐大陆车咯，是吗？你下找啲前线员工找啲市民去教飞。喂，大佬，我几不愿意搭地铁呢，搭过嚟观塘线就咁解，我大陆车咁样，大佬。 到时呢就会有人话，咁你做得前线员工，咁你都要付出一啲生命嘅冒险㗎啦。 唔系点解叫前线啊？刘伟兴都瞓街啦。 大佬。 前线嘅刘伟兴当年都要瞓街啊。唔系咯。前线要牺牲㗎嘛。 系咯，前线系咁用。 喂， 养兵千日， 因身讲啊。前线嘅之前都要俾人屈非礼啦，咪先前线要牺牲㗎嘛。 喂，咁我真係顺手讲埋啦，刘乃强已经出晒名，一份投共分子啦。 佢而家屌鸠记协喎。 啊，今日呢一位好著名。今日呢一位喺香港同屌讲埋先啦、 啊。佢个样嘛，苹果。 讲埋先啦、啊。屌今日呢就一位好资深嘅香港同台湾嘅传媒人阿林宝华就爆咗出嚟。 係咁 啦。爆了一件事出嚟。原来刘乃强喺1983年喺信报嘅专栏入面係不断喺度日日鼓吹呢个民主回归。 嗯，唔出奇，佢系啊，佢咪会点有份？ 当初会点 上， 同埋佢系香港革新会噶嘛？ 系唔出奇。 讲完 ，OK， 知噶啦。 好啦，咁咧嗱，中国制造搞成咁啦， 啊， 点先？而家驱蝗行动，叫啲大陆人翻大陆。寻日又拖劫， 唔系嗱，寻日拖劫冇多嘢讲嘅。嗱，森啊，有阵间补充下啦，我讲翻少少啦。寻日拖劫咧，我有啲嗱，我就因为工作上我冇去，但我睇到好多人咧，好得意。咁有啲我諗係离地左交啦，咁佢就话。 你 cap 咗图喎。 我 cap 咗图啦，但係。佢话事先声明冇人认，因为嗱尋日个拖劫行动呢就警方好高调关注嘅。亦、 啊、 都话呢希望嗰个搞手要认要出嚟铺头。咁但係你最新式嘅喂自从茉莉花革命开始呢啲、活动边使人牵头喎，成日都话有人牵头喎，你戇鳩呢个系一个冇大佬嘅年代。 因为你只要摆个 idea 出嚟上网呢啲人认同就 execute。 大陆嗰啲人啊集会啊叫行街啊嘛，喂我哋三字嘅一齐行街啊咁样㗎嘛，咪先好啦，所以就问你 而家班差人嗰个思维仲系以前嗰个。 係啦，咁跟住嗰个离地嘅左岩啦，唔可以叫左 岩。左贼、 啊。左贼啦、啊。就话事先声明冇人认头，即系非法集会。最多三个劫一齐行，多一个劫都有权拉你。 咪借问石调返转问你。即系有人带头就唔系非法集会啦。 唔系我 有人带头就擒贼先擒王嘛。 我问题就 系 话喂 即系佢要求搵个人出嚟睇死又。 係啦拉佢入臭格。 喂。我就问一样嘢啫，而家拖劫出街，如果我一家五口住旺角嘅，我喺旺角拖劫落街，准备去机场，我咪濑嘢咧？ 系啊， 呢个咩法例嚟？喂，你咁样你真系歧视拖劫嘅，即系香港人拖劫咧就唔得嘅。就算我劫入边冇嘢啊，喂都得噶。我今日孭背囊，我觉得好攰，我唔想孭背囊，我想拖住个劫，我打算去书局买书嘅，但我冇买到书，所以我劫系空嘅， 唔系神秘， 得唔得？ 嗱， 我点解要俾人带？ 我嗱呢度咧就我即系之前啦，我都收到风啦，咁就有啲做差人嘅朋友嘅朋友啦，咁就讲到明咧，就系、是、话收到 order， 旺角区嘅同事啦，咁啊知道有呢个咁嘅行动，咁佢哋亦都知道咧呢班人咧系无法入罪嘅，但系咧收到 order 就一定要拉，一定要拉人，就算一定要放 48小时， 一定要放都要拉。你裁佢唔到任何嘢都要拉， 所以寻日差佬咪拆咗咯。寻日有单新闻就系差佬围咗一班年青人啊嘛，围住佢啊嘛，嗰班年青人就用一啲唔纯正嘅广东话话我哋嚟自广州嚟购物嘅，点不知嗰班差佬拆唔系围住佢哋咁简单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人哋都讲广东话，你讲乜捻嘢？ 对不起， 普通话咧，差佬你系咪拆捻咗咧？ 喂，其实我谂咧呢个行动咧， 喂，同埋我嗱，我唔系黑心，我唔系黑心，我当然真系唔想拉人，因为我觉得冇理由嘅。你系冇理由嘅，冇可能拉。但如果佢拉人咧，正就做到国际新闻啊嘛。 但个问题， 我唔想发生啊。 但系讲紧因为即系阿森啊，你话有收到 order 啊嘛？喂，大佬，上次尖沙咀200人搞到共匪冇晒面，好自然有一样嘢，共匪就一定会落 order。叫你啊，曾匪为红，死人秃鹰曾，嗰句啊，你要想想办法啊，那个要巩固我们的那个权力和那个面子有关啊。喂，大佬啊，落北京落柯打压落嚟，北京又好，西环又好，你曾匪为红。是不是都要做啲嘢㗎啦，我话唔好听呢啲叫咩叫下马威㗎嘛。 喂，但係咁讲呢，上个礼拜我听阿金本大使讲，其实上个礼拜嗰件事，我觉得上个礼拜个驱蝗行动系冇错㗎，成件事冇错。唯一错系错喺边度呢，我觉得系唔应该屌鸠游客。呢、這个真系唔应该屌鸠游客。但系我听金本大使讲呢，佢咪前冇讲，佢今日唔喺度，我就喺咪前讲。佢话屌游客嗰个唔系佢哋啲人嚟 㗎。即系有鬼啊。 系有鬼㗎。佢话嗰个唔系佢哋啲人嚟㗎。而你要记住，屌人嗰个咧喺明报系出咗一张大相，引起咁轰动系因为明报嗰张相嘛。 嗯， 咁即系呢个系上个礼拜系有人有鬼特登做嘢。 嗯， 吓、啊，咁大家要留意呢一点。咁跟住咧就有人话啦，嗱，继续讲翻你头先讲嗰样嘢。 其实你头先拖劫嗰样嘢咧，嗱、啊，跟住咪话最新嘅发展咧，就系话有人就提议话，不如嚟紧个礼拜日去沙田啊嘛， 系 再嚟喺沙田啊嘛。 根据依家个逻辑就系，总之收到风，你哋班话喺边度咧，就会有差佬去嗰度拉啲拖劫嘅人。咁不如再下个礼拜去机场咯。 No， 如果俾着我去玩咧，我放风就沙田，我暗砍吹鸡咧就苏告门口。 你依家咧，你而家 唔放风几笪地方？ 唔系你，因为你依家你网上冇暗砍嘅，其实即系，但系你如果你话喺机场咧，你系咪真系喺啲？全世界嘅游客面前，你拉啲拖劫嘅人先， 唔系你 做啊， 理由 你做啊， 我唔系好明点解啲人会咁讲，你有乜理由去拉啲拖劫嘅人？你系咪即系歧视拖劫嘅人咧？跟住早正嘅，佢啲离地阻拦咧就话喂，你啊，警方都唔识得分游客同示威者啦，吓、啊、你嗰啲示威者识分游客同水货客咩？喂，大佬，你冇玩啦、啊！你住喺格拉底，你梗系唔识得分游客定水货客啦，大佬。哦，喂，好简单啦、啊，我哋作为香港人，你会唔会见到一个游客啊？吓、啊，走去药房门口扫五六箱奶粉嘅？ 嗱、 嗯， 呢、 這个 咪 啲游客嚟嘅？ 呢、這个咪就我头先， 你可以话佢唔系水货客，嗰啲叫 trader 咯。 唔系，呢个咪就我头先同阿 Jackie 讲嗰样嘢咯，即系你话嚟香港嗰扎自由行系分两种嘅，有一种系真系唔系好买嘢。纯粹嚟观光嗰啲嘅啫，另外一种就真系嚟扫日用品嘅，嗰啲咧就我嗰啲咪就系水货客咯。你唔会即系我哋去旅行，我哋去台湾咁， 我哋台湾唔会， 我哋唔会 去扫 走入去 五十盒或者五百盒牛肉干噶嘛， 系走入去围夹，你哋有几多放嚟扫，攞晒出嚟， 你唔会咁，你即系等于我话喂，我唔会走入去扫五百盒。牛肝噶嘛，猪肉肝噶嘛，我唔会噶嘛。咁呢啲一定系水货客嚟噶啦，系嘛？你可以辩护啊，佢唔系水货客，佢系吹大咧，入得你啦吓、啊。你好似叶宝林咁话人哋搵食啫，犯法啊都得噶，系咪先？咁你就系、是、 你不为人奶，影响到我哋搵我哋嘅生活啦嘛，影响到我哋嘅生活空间嘛，大佬逼佢爆晒嘛，同埋最 正讲开呢样咧，即系 sorry， 我即系抄你少少，我喺我即系行去搭车嘅地方咧，咁就好近旺角差馆嘅。好近旺角差馆咧， 即系有差佬强奸人嗰度， 系啦， 必须要强调，系啦，旺角差馆系有差人强奸人 的。O K， 系啦，有间房系专系放强奸 嘅，系啊， 系啦， 系啊，唔系复仇者之死拍佢个啦，强奸苍井空啊嘛， 正喎、啊，苍井空是我们的， 系 系，咁诶喺嗰度嗰啲咧就有一辣药房嘅，咁咧而嗰几辣药嗰条路本身好窄嘅，咁药房啲货咧就摆晒出去路口嘅，咁样咧。我 食环有冇嚟數啊？ 嗱，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啦，因为咧喺嗰度行远少少咧，就一档食肆啦。 嗯， 咁就之前我行过咧，就见到食环恰鸠个档主，就话佢摆啲台喺度，摆啲台出街，就有人投诉，但嗰条巷系冇人行嘅。 嗯， 咁啊，好多街坊系为个档主抱不平啦。 嗯， 咁然之后我早上个礼拜咧，就见到嗰个药房咧有食环去啦。咁咧，我特登企喺隔篱睇嘅。咁嗰日食环咧，同个老细倾完一阵咧， 就执翻啦啲货， 梗冇啦。 哇，执都唔执， 冇事，食环离去，系啦，讲完噶啦，成件事。 唔系，我想讲多样嘢啦， 即系几咁正，我 觉得。咁啊，有啲个吓家底左交咧，就话即系喂，你一条友戆鸠鸠拖住个箧周围行，就当你傻唔鸠理你啊，系嘛？咁但系你讲到明，你班友吓、啊，即系寻日啊。 廿零件啦，当 示威又唔好示弱啦，好心你哋咁少人。首先，寻日冇人话去示威喎，啲人话去 shopping 啊嘛。高登都人吹鸡啦，喂，不如一齐攞田园买书啦，攞条箧系嘛，我哋买书啫嘛。第二，喂，难得嘅就系话几廿人去 shopping 都可以搞到警察严阵以待、啊，我觉得香港人嘅骄傲嚟嘅呢个。 其实系我都系成功噶，讲真， 你净系喺高达奔啊嗰条片啊。高达斌，屌你老母！高达斌，屌你老母！几正，几开心，系咪先？ 但系都系争咁句咯，系咪好中意咧？ 唔系高达斌个手势咧，唔系咁样嘅。哎呀，唔好屌我啦，咁嘅手势啊嘛。 喂，讲真，你高肥达斌收得西环钱做嘢，就要包埋俾人屌屎忽噶啦。 佢原本话唔落去噶，佢反口啊嘛。即系你咪证明西环系。几捻扑街咯！ 有人禁制要佢落去， 有人禁制要落去，唔系，但最正的是 喂，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噶嘛？ 最正嗰样我要讲一讲嘅，平机会主席周一我就批评个拖劫行动咧系很无聊，冇意思啦，损人不利己，强调唔应该鼓吹任何破坏秩序嘅行为。佢认为香港人嘅公民意识及教育水平高，唔会做啲连小学生都知道系歧视嘅行为，相信一小撮人嘅发起嘅歧视行为咧系唔会达到目的。但我想话啦。即系话呢句说话系周恩岳一锤定音，拖劫出街咧系无聊 啊， 冇意思，同埋连小学生都知道拖劫出街咧系歧视嘅。嗱，各位游客听住啦，周恩岳歧视游客啊！而家， 唉，真系 嗱，仲有就系根据你咁嘅讲法咧，首先佢系根据佢嘅讲法啦，就系佢扭曲咗啊，因为佢依家话蝗虫之拿。呢个系歧视 嘛？芝兰头先讲咗啦， 你英国人，你英国狗就唔系歧视嘛？ 咁、啊、我咪嗌中国狗啊？ 你讲唔通喎？咁而根据呢一样嘢咧，就系喺呢个佢呢个周恶咧，佢又喺一份声明上高话咧，任何人基于某人嘅种族而歧视、骚扰或者重伤该人咧，就即属违法。而家就正在检讨呢一条法例，去引入新嘅保障类别。 好啦， 但系喺呢一个 moment 咧。我哋有一个都叫几出名嘅八婆咧，嗰、那个叫李诗燕啦， 系啦， 咁佢咧就去信去呢个梁振英，同埋冇记错就系平机会咧，佢、就呢一单嘢咧就话种族歧视，咁我发现咧。原来佢系一个港独者嚟嘅， 系啊， 佢又要去信歧视，就话我哋香港人同埋中国人系唔同嘅种族，所以我哋先会歧视佢。 周恩岳唔好搞咁多嘢，你唱掂翻手，你就忘得了你先啦。 唔系咯，你仲有嗱，你英国狗就唔系歧视啊嘛。 我都唔明点解英国狗唔系。 咁如果系我哋嗌中国狗咯，甚至乎我头先第一节讲嘅支拿猪，其实系。边度嘅人闹中国人呢就星马人， 唔系日本人都有嘅，日本人都闹中国人。 佢日本人， 系啦。但系讲啊，星马人就唔系讲支拿猪，讲唔系讲中文嘅，系讲马拉文。我教大家读，好简单嘅嘢，呢个马拉文叫支拉巴 B。 哇，正呢、啊這个咁似 Q 太郎嗰啲咒语咧。 系啦，支拉巴 B。 我 但其实呢这个呢在、 P 仔跟我们讲一次。我好鍾意听下 P 仔唔打嚟嘅顶我好鍾意 P 仔打嚟嘅真係。 讲緊呢仲要呢一个字呢因为爸 B 本身豬嘅意思呢喺星马回教社会一个禁忌嚟嘅。 回教社会系豬系好唔食豬㗎嘛。 禁忌嚟禁忌语嚟㗎、 啊。你睇嗱当年呢个午夜快车啊其中有一幕啊就係话你哋土耳其国家成个国家人都是豬但是你哋唔肯食豬 ,fuck you! 话呢一段戏系搞到土耳其反面㗎大佬。 嗱嗰个 point 系嗰、那个 point 就系话星马人啊系用上伊斯兰禁忌嘅说话言辞嚟去闹返中国人你諗下几咁吓人憎。 喂就嚟非洲都系㗎啦你而家虽然大陆呢成日俾生意非洲人做嘅但据闻啲非洲人就觉得大陆呢恃住自己有钱呢当佢哋系奴隶即系嗰啲咁嘅 12 years a slave 咁样奴役啲非洲人。 喂跟好啦跟住喂演变落去有人即系今日又有张图传出嚟话搞爱国大游行喂支联会搞㗎 我成日都以为系阿道长搞噶。 喂，佢哋有咩用国货啊？即系 爱中国用国货。 其实我觉得几过瘾。 唔系我睇一啲料嘅，佢就话嗱，爱祖国就用国货啦，买国货回中国，爱国购物就请去御画，买洋货咧就逃国税，卖国半国人坏。 系 自由行咧系迷途嘅羔羊，请回乡消费，唔好俾帝国 占领个主义迷惑。 国家危难，请回乡消费，爱国爱党就不做自由行。睇买洋货奢侈品呢就係、是、资助帝国主义呢就 侵略中国 就亡中国啊中国嘅蛙就要飲三六嘅奶支援内蒙古请买蒙牛奶粉贪官高官情妇官二代请你哋回家投案 啊 回国投案接受纪检会嘅双规唔好喺香港消费香港人有钱呢就要搞毒啦咁啊我觉得 OK 嘅，但系问题咧、 okay ， 因为我睇过阿道长佢哋讲咧，佢哋话呼吁有啲人，我谂阿森华都睇过，就系揸住啲红宝仔 是啊， 系啊，就系、是、呢就话、是、 呢、這个好危险， 爱国货唔系爱国就要用国货，呢、這个好危险啊！点解咧？嗱，森华有个解法嘅，阵间可以讲。我就惊系弄假成真嘅，点解咧？嗱，因为咧，我哋以为呢个世界资讯发达，其实鬼佬眼中咧，香港系一个好少嘅地方嚟。香港发生啲乜嘢咧？鬼佬唔係好清楚其实外国媒体唔係 100% 好清楚。喂佢见到你呢班人突然之间我哋文革咁唱红打黑喎喺度 黐 咗线喎。咁你到时共产党真係逼迫你咁你班友系唔抵帮㗎你系抵死㗎。 所以呢一个我唔主张㗎。 新埋都有讲法。 我就系觉得系你再咁样落去个走势呢就系话好啊既然即系先即系个定位就系香港始终喺中国嘅眼中系一个好撚细粒嘅一个 城市。 城市都唔系呢即根本一个远都唔系一个好小嘅一粒点㗎嘛其实系。咁喺佢哋嘅眼中你既然你哋班人咁主张话用国货啦。 我就成全你。 我成全你。 我成全你。 全部啲中资去帮你哋去 build up 晒咪横掂成哥都有意卖百佳㗎啦。 係啊。 咁咪全部中资帮你搞掂晒佢。所以你大家咪一起回归祖国嘅怀抱。 所以我哋觉得嗰个危险系应该有条线嘅就 系。我觉得有条线 呢。有条线呢就系我哋唔系中国人你哋咁爱国嘛你哋用国货啦。 或者应该写到明中国人爱中国用国货。我哋唔系中国人嘛， 我哋系香港人， 或者系要好强调翻，就话我哋香港人系用翻香港货， 或者系香港人 要用英国货， 用香港货，用洋货， 系啦， 或者我哋系英国嘅走狗， 我哋用英，但系咧，我有一个睇法好过瘾， 我当你唔出声。以前毛泽东有句说话叫洋为中用啊嘛， 系啊， 咁你咪改咗洋为港用咯， 系啦，但系咧呢单嘢咧，即系你哋嗰啲。忧虑咧，我睇到嘅， 佢真系惊啊，大佬， 惊 啊，系噶，真啊，惊佢。 但系咧，先有一个效果出咗嚟嘅，我睇到咧就系、是、即系抛下书包读下历史。1965年五月咧，就喺当其时嘅马来西亚联邦入边嘅新加坡州咧，就李光耀为首嘅人民行动党咧，就联同国内咧，就大概系十个小型嘅政党咧，就组织埋一齐。咁因为呢佢哋呢班人呢个主张系咩叫做 Malaysian Malaysia, 就系叫做一个公民社会嗰个多元种族平等嘅意识。咁呢一样嘢呢严重威胁呢呢、這个毛统佢嗰个管治权威嘅。咁呢件呢、這个佢就发起咗一个组织呢喺1965年5月呢就叫做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 咁咧呢個組織一出咗嚟咧，就發生咗一件事咧，就歷史上稱之為叫反攻吉隆坡。 我真系唔知喎，歡樂今宵有個節目叫《星光閃在吉隆坡》，我聽過。 係啊，呢個好多年前咧，1980幾年啦。跟住之後發生嘅事咧，咁啊，1965年 升個波去睇啦。 係啦，就去到1965年嘅8月9日。驱逐新加坡，即系新加坡变咗独立。如果我会睇呢单嘢，喂，其实有少少异曲同工嘅。你爱国货啊嘛，你叫啲大陆人翻去用国货啊嘛，系咪先？ 唔系，其实而家真系日光之下无新鲜。 我反而觉得系我偏向会接受新比嗰个咯。 我都认同你哋，但 唔系我接受佢嗰个系你快啲嚟惩罚我吧。 系咯， 嗰、那个啊，我哋好黑人憎，我哋好扑街啊。 系啦，而家 撤销自由行，召回解放军。 系啦。跟住就系咩咧？ 我哋啦， 唔系因为呢、這、一个呢，因为呢一个游行咧，变咗系一个意识形态咧，反烧翻去大陆。 但系我想讲嘅日光之下无新事，其实你而家睇翻当年新加坡啊嗰啲系咁，吉隆坡系咁，你睇翻 而家喂， 你睇翻喂隔篱啊，好远嘅赤诺贝尔附近嘅乌克兰都系咁， 系啦， 乌克兰都可以努力地。坚持三个月，阿鲁科维奇都倒台 啊！ 屌你香港得唔得？ 呢个好捻紧要噶， 呢个好捻紧要，真 系 好捻紧要。 因为系乌克兰嗰边咧，人哋个国会依家系宣布去解散，即系去罢免。 但系香港唔得嘛？ 但系人哋有咁嘅国会之下，人哋嘅人民可以坚持到三个月。 系咯， 做乜仲要？我哋系要个手段啊！ 我哋和平得唔得？ 你仲要个手段？其实俄国佬就好似大陆咁。是一定要乌克兰人融入去俄国嗰度嘛？ 系啊， 佢用紧大陆嘅手段啊嘛。但系点解乌克兰人可以勇武地做得到，而喺香港做唔到咧？仲要有啲人话乌克兰人咁样反对党咁样做咧， 好唔理性，好暴力， 拱人民去送死、啊。 嗱，即系我唔讲太远啦。总之，我觉得如果系真系历史咁对照的话，当年1965年8月9日就新加坡 is out， 咁会唔会2014年8月9日 Hong Kong is out？ 系好啊， 早啲瞓啦，咁啊，听只歌啊，喂。 This was always only just a little game to you. All the time I thought you gave your heart, I thought that I would do the same for you. Tell the truth, I think I should have seen it coming from a mile away. When the words you say are, baby, I'm a fool who thinks it's cool to fall in love.If I gave a thought to fascination, I would know it wasn't right to care. Logic doesn't seem to mind that I am fascinated by a love affair. Still, my heart would benefit from a little tenderness from time to time. But never mind.Cause baby, I'm a fool who thinks it's cool to fall in love. Mmm. La double de, la double de, la de la.Maybe I should hold on just a moment and be sure it's not for vanity. Look me in the eye and tell me love is never based upon insanity.Beating, hurry up, the moment's fleeting. Kiss me now, Don't ask me how, 'cause baby I'm a fool who thinks it's cool to fall. Baby I'm a fool who thinks it's cool to fall. And I would never tell if you became a fool and fell in love. 英灵中华，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英，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好，喂，咁啊，翻嚟第三节，头先只歌啊 ，Melody Gator 啊 ，Baby I'm a Fool 啊，咁啊，几年前嘅碟啦，几好听嘅，咁啊，喂，咁啊，新埋有嘢讲下喎。 唔係我有嘢講嘅，大家有嘢講嘅。咁啱啱過去個禮拜日咧，除咗呢、這個拖劫行動之外咧，另外仲有一單嘅就係記協發起嘅撐李慧玲嘅反熱身嘅遊行啦。咁呢單嘢咧，咁啊其實係我就個人覺得係唔即係點解我覺得係我支持呢個遊行，但我冇去到，我亦都認為係冇任何作用嘅。因為首先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係你。即系想点先？你个高系咩先？你系咪想即系你个期望？你系呢个游行完咗之后，第二日商台就系啊，我错啦，你听日翻工咯，系咪咁样先？ 唔系啊，都问咗佢啦。如果商台照揾翻佢，就会协佢都唔会翻去噶嘛。 系啊，咁即系咁就系你首先个高系咩咯？我睇唔到嗰个目的系咩？而再者就系你根据你嘅 同埋据闻咧，有啲补充啊。今朝大班讲咧，话佢哋 D 一班有一个现场转播咧，但系卖唔到去噶嘛，收唔到条声。 系啊， 系要靠 show rap。咁啊，即系好，同埋佢哋冇人讲到 D 一百噶嘛，个个都系话一个网台咁，即系好似当佢唔系嘢。咁 佢唔系佢哋啲人根本就唔当网台系，即系传媒人都仲系唔系好重视网台呢？ 系啦，即系我首先就觉得系，即系我分几 part 讲啦。因为第一 part 我就觉得系，我虽然一直我都撑啲记者嘅，但系呢单我觉得佢哋根本呢个抗争系玩得太石身啦。由明報開始換，即明報事件開始，我就已經係覺得好有問題，因為係你明報，據我所知啦，佢哋嘅員工請一日病假咧，係唔需要假紙嘅。咁我都唔係要求你哋罷工啦，你哋玩嘢搵一日夾埋一齊病都唔得咧， 齊齊射波啫嘛， 齊齊一齊病都唔得咧， 係咯， 唔敢，冇敢做。你咁，但係另一方面，你哋就去发起好多， 唔系呢个又系 明报系将会被人灭声啦，明报变天啦咁样。但系你哋自己都唔冇个吉屎去做一样嘢，哇！我唔系叫你罢工，叫你病嘅，都唔敢。 呢个又系全民置业嘅一个后果嚟噶嘛？个个都要有层头孭住，边敢做嘅？ 咁咪就系你咁石身，你就唔好抗争咯。即系虽然阿私人观点系成日都喺私人谂嘢，咁但系佢都讲得啱嘅。佢讲个明报呢单嘢，佢就系话你始终你喺翻个商业角度睇，我俾你嘅言论自由系 base on 翻你同个老板系同声同气咯。如果你同个老板唔系同声同气，大家个立场系唔同嘅话，我俾你系我好人，我唔俾你令到你，我唔俾你嘅话，如果你哋嘅一个立场啊可以令到间报社系温得到嘅，冇问题，咪俾你做咯。 唔系，我谂最惨系有人话希望今次系一个觉醒嘅运动，但系你似乎你做唔到啲咩令到人觉醒， 而你 系有好多人 更加难。 唔系好多人仲觉得喂，点你私人机构炒人咁有乜问题啫？咁但系佢哋唔知道嗰个所谓私人机构系攞紧公共嘅频谱噶嘛，大佬啊！ 嗱，你讲到呢一 part 咧，我就系想讲紧我觉得个方向错到嘅问题啦，就系根据劳工法例咧，李慧玲呢单嘢咧，佢俾人炒咧，佢系有赔钱俾佢噶嘛？ 是 而根据劳工法例，在什么情况之下是会不用赔钱呢？就是 A 即第一个咧就系故意不服从雇主合法而又合理嘅命令，而第二咧就系行为不当，而第三咧就系 不当咯。 第三咧就系犯有欺诈或者不忠实嘅行为，而第四咧就系惯常疏忽职责。而如果唔系呢四点嘅问题咧， 佢唔系呢四点 嘅，唔系如果唔系呢四点嘅话咧，佢哋咧就系要俾赔要赔钱嘅。咁而家系有赔钱俾佢啊嘛，即系佢。是不是基于这四点啦，即是说他是无理解雇啦，而无理解雇你是需要讲出一个理由。 是应该去劳工处。 是啦，你们就不是走去发起一个理由。是应该去劳工处逼劳工处去查你做乜要无理解雇。 事实上他是用一个很粗暴的方法，是不通知他之下去问他几点在屋企。 不给执嘢。 跟住就不给他上来执嘢，就找人执嘢去过去他屋企到嘛。 你这样的形式你是需要交代点解你会去无理炒咁样去炒个员工嘅？咁你记协系应该系代佢出头，或者系一班人游行，系去劳工处，系要劳工处去插手去管呢件事。咁、但系冇咁做，我系完全睇唔到你个游行系做咩，即系绑啲蓝丝带，唔通第二日无啦啦会走出嚟商讨？系啊，其实我哋系因为一个政治任务，所以炒咗。 唔系呢个就系、是，亦都系个策略错误。其实策略一路以嚟咧，香港咁多年嘅抗争运动咧，我胆敢讲咧，系有 98% 嘅所有个 98% 嘅抗争运动都系策略错误嘅。嗱，我先讲讲民主党啊，民主党咧。咁就约咗有约莫有40名嘅党员同埋义工啦，咁就去到呢个乌溪沙呢参与呢个华人民主书院嘅两日一夜嘅非暴力抗争训练。 你想批评系华人民主书院地。 唔系我想讲个策略嘅佢哋嗰个策略。佢又为咗。 佢想批评华人民主书院嘅策略。 佢又话为占领中环演习啦，包括一旦被抬走或者被殴打时嘅应对方法，諗住哇屌你被抬走同埋被殴打嘅应对方法喎。被人殴打你都有啲应对 好劲喎。最劲系个应对方法先劲。 应对方法先劲啦，就系、是、咁民主党嘅区议员咧林立志就话咧，如果当日被警员殴打咧，佢哋系唔会挡啦，亦都唔会避嘅，最好打到流血，因为先可以感到咁样先可以咁得到感召。 系啊， 咁啊负责培训嗰个咧系台湾前民进党员，现为无党派嘅政治人物，简石佳啊，咁啊 独派嘅人， 系独派嘅人咧，但我唔知点解，我觉得简生应该冇教佢哋打不还手噶咯。亦都冇教佢哋传说所讲嘅用眼神去屌警方老母咯，即系佢话用一个凌厉眼神啤住对方嘛。如果俾人打嘅时候，咁你有咩用咧？即系我成日都话喂，我讲咗十年噶啦，十年前咧有人话我啊嘛，好捻串啊嘛，点知咩事咧？有人话喂，叫我做嘢，跟住就我就啤一啤佢，跟住嗰个人就周围同人哋讲 眼超超， 心比几捻衰啊！佢攞眼神屌我老母。咁我就知创作咗呢个用眼神屌老母，咁但係用眼神屌老母係冇用㗎嘛，大佬呢个姿态嚟嘅，咪有乜用啫，係咪先？喂，你竟然话被打流血可以道德感召，咁欧乐轩呢个民主党中常委又话呢，话简山呢就分享咗台湾红三军嘅抗争经验，遇上警方暴力嘅时候呢就唔能够以暴易暴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当日你被警员殴打占中嘅时候，你哋唔会挡唔会避，最好打到流血嘅。咁你入去个营，你使乜入个营？你入个营学咩呢？系咪学方法演技扮可怜呢？定系学嗰种 唔系 学 嗰种眼神点样屌人老母？ 个眼神点样凌厉啊？ 可以点样屌？ 点样用如何用眼神去屌人老母？ 系啦， 你学呢啲嘢 系啦。 喂，即系啦，你 即系点样令到嗰班人惊？ 对唔住，我觉得你有心搞占中，你系应该去跟啲降龙或者唔该。打铁趁热走去乌克兰度学人哋取经， 新美，新美，佢有心搞，搞笑。 我相信咧，就系、是、民进党嗰班人咧，都唔系真系即系用眼神露啤嘅， 梗系唔会啦，大佬啦， 但系 Jackie， 你记唔记得海达加人大道嗰阵时嗰啲轰动？人哋从来唔会用眼神对佢老母啊，即系人哋系都和平嗌口号，但系都会抌嘢。 花时间你讲咧， 唔系考虑过冲入去，考虑过冲入去，直头系当时你知唔知心埋系有人谂过冲入去拉个入边来，屌你老尾，系谂过。 我跟你讲咧， 有呢啲嘢噶。 我跟你讲咧，是啲弟子唔识呢罪啦。 讲翻中文， 系我广东话啦。 嗰时讲就大晚会啦。 你可唔可以讲翻广东话？ 我听唔明。 即系咧，事情 香港嘅节目 ，OK。 即系事情唔能够咁样讲嘅，我就磨生线咧，免煎灯咧，试下呢光啊，吓、 啊，即系我熄你咪啊，仲系咁， 即系我就唔，即系我意思咧，我唔相信民进党嘅导师系咁样讲， 我都唔信， 因为其实如果你睇翻整个 识台差啲噏咗新加坡，即整个台湾嗰个绿营咧独派嗰方面，佢由228开始一路追到阿施明德出嚟。跟住推到民进党出场嚟讲， 许信良都 许信良 冇噶，当年 佢哋讲紧整个抗争啊，大佬 唔系许信良咧，你可以睇最新有本书叫《抗争者》，入边系有访问许信良。 可能你仲要咧嗰篇报道咧未写完嘅，写到咧民 其实民进党系。反而民进党用眼神屌佢哋老母啊！ 系啊，系啊，就 系嗰阵时攻铁头佢哋啊，喺度话我哋要流血去感召人嘅时候，跟住佢哋就喺度讲个屌你老母嘢。 阿赵时光咧，阿赵光咧，缅甸灯咧，一定嚟讲喺整个佢嗰个抗争历程嚟讲咧，系有立架撑呢一样嘢， 系咯， 同埋 眼神立架撑， 同埋咧。民进党喺台湾佢所谓有嗰一个国际视野咧，系比国民党咧系强嘅。我相信咧，缅甸灯咧老师咧，佢系其实系去应该系去讲一样嘢，佢唔系讲流血做感召，而系话我好相信系会提到流血事件就会变成为一个国际事件。 嗱，所以我头先我哋食饭咧，我同阿森埋讲样嘢。其实如果嗱，你睇翻 Malcolm X 都系话咧，唔好打不还手，打到埋嚟你就要还手。同埋当流血成为一个国际事件嘅话咧，亦都系啦。嗱，我谂翻起 有合理使用武力嘅能力咯， 亦都系啦。但我想谂翻以前爱尔兰共和军咧，开头都好捻柒嘅。佢复活节起义嗰阵时候都系谂住咧，喂，搵一个领袖出嚟祭旗噶嘛，将个领袖死咗之后咧，就将嗰种悲情啊，去传承到下一个领袖度，就要再去 再 挑战 嘛。 英国政府咁啱啦，你既然咁样流血感召，喂，刘慧卿捉佢出嚟俾警犬屌啦。何俊仁 重口味， 何俊仁绑住两个一齐绑喺大街度俾人烧， 即系如果 刘 慧 卿照啦， 刘慧卿俾人屌，我估到时可能出嚟个情况可能系五波嘅， 唔系、 哦，即系五成人支持嘅，可能系你有冇谂过有个咁样嘅 照啊嘛？你要 喺咁照咗啲人唔好去咯， 你 有冇谂过啊？ 搞罗轩出嚟咯， 火东你有冇谂过会可能隔篱就会有人喺度播热呢啲弹琴呢啲？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喂， 大家好似好多怨气咁。 唔系，我觉得其实嗱，我头先讲得过分咗嘅，对唔住啦。咁但系即系有一样嘢，我想讲嘅就系、是、喂，如果你真系有心去搞占中嘅，喂，你唔系学嗱，我真系重申，我唔相信民进党嘅人会咁样教佢，用眼神。 我是无相信啊！ 我真系唔相信。 我系无相信。 但 系 如果你有心系噶啦，你有心去真系去搞占中嘅，喂，你真系跟啲韩龙学啊！ 哇，阿 A 啊， 甚至乎你真系乌克兰啊！喂，大佬人哋。三个月就搞掂啦， 阿 A 啊，我跟你讲， 走啊要， 阿 A 啊，我跟你讲咧， 系 啊，即系你话民进党咩话？ 唔系我话民主党到时咧死都会话民进党嗰位咧系咁样教佢，阿简生系咁教 他。我跟你讲咧，我就冇相信啊，同埋咧等到时咧，即系有一样嘢我哋系有办法可以做嘅， 系 我就是啲大碗咧，即交缅甸灯温尼啊。 是 我问下民进党到底嗰日教啲乜？我可以话你听，我而家摆明大理民主党。 系 喂，会唔会 花式护方法啦？ 喂，会唔会嗰个拣晒系假嘅？你知曼德拉丧礼咧做手语我都系假嘅啦，屌！ 哇，咁样冇计 啦！我想讲，大家有冇睇曼德拉嗰部戏？曼德拉都系讲嗱，大家成日讲曼德拉和平啊，非暴力抗争。 曼德拉有组织个武装部队 嘅、 哦， 系啊，曼德系讲个必要关头都系要还拖噶， 系啊， 唔可以挨打噶。 啱啱我同新比食饭又喺度讲紧话，因为其实我哋其实一路以嚟个口径亦都系咁讲，就系话我哋支持占中，因为系呢个系和平理性嘅 非暴力 框架之下嘅最后一步，我哋必须要有呢一步。当佢推冧咗呢一步嘅时候，我哋就有使用武力嘅能力。但系你喺呢个情况之下，当你觉得自己俾有危险，你生命有危险时候，屌你咁梗系还拖啦！你唔通坐喺度俾佢打捻死你咩戆鸠咁样？ 所以我到而家真系越嚟越悲观，即系认真嘅呢、這个 moment， 我好认真，我真系咁样睇法，真系好捻悲观。你点搞啫？你喂班友入营，原来学方法演技嘅，屌你！喂，但你唔使， 你每一次一讲方法演技，我好捻都想 好。我唔捻使你入营啦，我屋企有一本书啊，史坦尼拉夫斯基，我最原著嚟噶，大佬，我本值钱噶，我本嘢。 你不如下次将呢本嘢送俾佢。 我本嘢拎去苏富比有得拍卖噶，大佬，我本原著方法演技喺度，大佬，屌你啦！不如我教你啦。 系嘛？唉 ，OK， 不如你又去 book 下个营，同佢哋，然之后夜晚你就要同 屌你天体营好过啦，我屌你啦，刘兴奋， 你同佢一间房嘅， 唔系真系好捻悲，好捻悲观，你咁样搞法真系 小心啊！ 你真系冇将来、啊。当我哋见到乌克兰， 你头先都讲出咗佢真正所想啦，天体营啊，刘伟兴啊， 认真的，认真嘅。当我哋见到乌克兰嘅人民可以做得到。今日我今日同一个即系 job 嘅人反咗面，因为食大家食饭， 即系食饭就系讲呢件事， 讲乌克兰，因为啱啱有线新闻就报乌克兰啦，咁、佢就话乌克兰啊，你而家啲人啊教坏晒，做坏晒啊，你香港啲港珠咪学佢咯，佢嗰个反对派啊，释放咗个前总统啊，根本就带人民走出死路啊，分裂呢个俄罗斯啊。喂，咁人哋独立， 分裂俄罗斯， 独立咗噶嘛？ 分裂俄罗斯梗系笑 咗。第一，人哋独立咗噶嘛？第二，佢话唔该普京， 独立国家嚟， 唔该普京嗱声出兵搞掂佢啊！ 喂，佢究竟有冇读过书噶？佢而且而家嘅乌克兰搞到今时今日咁嘅局， 就系因为俄罗斯造成啊嘛！我咪同佢讲，喂大佬，你知唔知发生紧咩事啊？佢话我唔使你知唔知，我就系知你班人，佢就知咗。你班人成日谂住搞坏香港，搞香港，而家就喺度睇埋啲乌克兰呢个嘢，真系学。哦，系啊，我真系想学。 佢有、 我哋永远学唔到人哋咁勇武咧。 佢有俄罗斯情花毒系咪啊？佢 我哋永远学唔到人哋咁勇武。喂，人哋俄罗斯就系用紧大陆嘅手段对付乌克兰啊！ 系啊， 系啊， 不断逼佢哋融合啊，逼佢哋好似逼我哋香港人咁用普通话。 佢亦都系渗透去令到，即系假设我哋用翻香港嘅地理嚟讲，佢哋系渗透利用新界嗰啲人，全部讲紧晒普通话。 渗透咧呢样嘢咧，当年英国佬咧都系用嚟对呢个北爱尔兰嘅。都系用渗，因为佢哋系一个天主教国家，咁佢系渗一啲非天主教嘅人入去， 渗啲基督徒入去， 渗都系用即系日光之下无新事啦，都系玩渗透。但系我真系咪同佢拍台咯？我你知唔知人哋发生紧咩事？你唔知 啦， 你唔知你冇捻讲啊嘛， 算罢啦。 我真系同佢反面，你唔知冇捻讲啊？人哋几惨啊？喂，人哋 讲外国势力嘅。其实乌克兰个好例子就系俄罗斯，咪就系个所谓外国势力。 乜仲要乜仲要啊？喂，仲要有人信咧？美国佬帮佢咧？ 系啊，有啲有啲隔篱某个大台啊，有个主持啊，都话 美国佬帮佢系为利益啊， 为利益、 啊，为咩利益啊？乌克兰啲女靓啲啊，输入去做初技啊， 爱乌力啊， 啊。 哦，啊咁样啊， 系啊， 喂，咁唔系喎，如果真系帮，如果美国真系帮佢嘅话，你谂下上一次橙色革命嘅时候帮咗佢，就唔会俾佢容许翻去变亲。 唔系，我直嗰样嘢，美国佬帮佢啊， 佢嘅利益系 边度先得噶？ 嗱，我头先 都乌克兰啲女靓啲，输入去美国做初技咩？大佬， 嗰啲阴谋论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咧，要整死俄罗斯，即系咧，呢啲系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嗱，我头先又同新比讨论过嘅，就话。可以兜一个好撚柒大个圈咧，就令到美国有利益嘅。嗱、咁 算罢啦，呢啲左交读屎片嘅，永远都系咁噶啦。 真系可以美国有利益噶，就系、是、因为咧俄佬咧喺乌克兰咧系有个军事海港嘅，唔结冰嘅海港嘅。 系啊， 咁佢又嗰度系一个重镇嚟嘅。咁、如果可以令到乌克兰继续独立，然之后咧就继续令到亲欧嗰边咧继续系扩大嘅势力，咁就唔捻租俾俄佬，咁咪可以有一个有利嘅军事条件咯，系咪好捻大个圈啊？ 唔系，即系我明白咧，佢就话啲人咧啊，你啲反对派拱啲人去一个不幸嘅命运，喂，紧有人死嘅，但系人哋问题就系好齐心咁去真系。对抗呢个暴政啊嘛，但系人哋有咩做错咧？人哋冇嘢做错喎，你香港人就做唔稳到啊嘛。 香港人咧十居其九咧，第一就大一统独大一统主义上脑，第二咧就呢个刘慧卿嗰只和理非非上脑。 唔系最惨嘅成个例子啊，乌克兰嗱，俄罗斯点对乌克兰就系、是、根本就系等同于中国点样对香港。 系 一捻样个例子， 算啦，冇我都话香港冇人睇到， 系啊， 唔紧要，唔好气。嗱喂，我哋跟住仲有样嘢想讲，因为好赶啲时间。阿方登好似你去咗个咩东莞咩嘅， 唔系东莞， 太子酒店定汇美酒店？ 唔系，咁啊，其实咧就上个星期咧，咁就去咗呢个免费电视牌照嘅续牌公听会咁样，咁就其实就有三场嘅，咁啊上个礼拜一就第一场啦，咁啊。就系喺呢个香港大会堂就举行嘅，咁啊嗰场咧就似乎就我谂 可能事前唔係咁多人知啦，咁所以即人数唔係咁多，咁於是呢就、不过嗰一日呢喺现场嘅 有热血嘅人喎、 啊。咁梗係啦，你知唔知道佢哋好强调佢哋係人多势众，同埋佢哋係好你 好 热血。佢俾一句说话我听就係、是、 名门正派。 你睇下电视影，你睇下电视影亲出嚟讲嘢嗰啲，有边个唔系热血公民噶？ 有， 系啦，咁嘅答案咧，我就话我见到又唔系热血公民噶、哦。 嗱，最起码一样嘢咧，无线 cap 咗出嚟咧，有个人讲话 Leslie 啊， 我讲埋嗰个对白就话咧，就话你 CCTVB 啲剧千篇一律。我阿媽都識得做編劇啦，嗰、那個 Leslie 嚟嘅。Leslie 係咪熱血公民呢？我可以人頭加龜頭擔保，唔係。 係啦， 你可以話佢係熱狗嘅公民咯。 嗱，冷馬。 咁當日呢，如果你即係講政團呢，就兩個政團有，即係真係入到場嘅就兩個政團啦，就係、是叫熱血公民同埋人力啦。咁人力就有派阿、快必。快必嗰班人入去啦，咁样咁啊，政团咧其实两边都有讲嘢嘅，咁啊其实 有边次唔系热血公民讲啊？ 唔系咁热血咧系好，我必须承认咧，佢哋系好踊跃咁举手去讲嘢嘅。咁啊，人力咧就唔知咩原因啦，即系其实都有人举手，但系佢就唔系好多次有机会可以发到言。咁啊，主要系快必嗰次就真系即系搏得中，系多人留意咁样啦。不过唯一快必讲错咗一句嘢嘅，即系佢话阿邝海莹系仲系亚视，咁佢转咗无线噶嘛，系咯。咁啊呢一样嘢，咁但系喺嗰个发即系喺。整个公听会入面呢你会发现呢，即今时今日呢，而家呢啲所谓即爱港力之流嗰啲嘢呢，其实而家係去埋呢啲咁嘅公听会。 你应该搵阿萧山对付佢喎、啊、爱港力一出嚟，萧山就即刻揿个萧山机。喂，你讲咩呀？你咁家产萧山机 喎。即咁。即呢，我唔知阿萧山嚟緊两场会唔会去啦。 唔使佢去嘅，整部机咪得，你又唔知边个揿，总之有声。喂，你难捉啊！你又唔知边个揿，系咪先？叫阿院长整个烧山机啊！喂，你讲咩啊？你又唔加散？跟住咁啊，咪叫啲 secure 嚟咯，搵声啊！ 嗱，个公听会咧，先咧就系、是、有啲嗰、那个叫咩？有一个叫做三大和港势力咧、嗯，即系。兰花系啦、嗯，我见到有兰花系嘅人咧想入去咧，就俾差人劝咗，就唔入得场。 点解？因为佢讲粗口。 咁我唔知咩原因、啊，咁我唔知咩原因、啊。总之就系有兰花系嘅人咧想入去。 林老师入唔入到去啊？咁林老师、啊， 我唔见啦。咁跟住咧就有啲差人咧系喺出边， 都几好笑、 啊，就同佢倾咗一轮偈咁。 拿住呢个牌咩嚟嘅？滨州、 啊。咁跟住呢，喺現場入面呢就見到好多便衣嘅、警察呢、這個陣、嗯、因為遊行見過佢哋啦。 不但好大鑊㗎喎，即係呢個公聽會點解要有便衣警察入去 呢？呢、這個先係 呢個真係好撚大問題喎、啊。 即 係 我唔明點解呢係會而家搞到呢係要咁樣，因為某一啲即係我見到兩個政團。 佢冇掛 pass 㗎？ 冇。冇， 咁佢唔可以執勤。 佢哋係攬住個耳，即係 headset 喺度講嘅。 但佢冇權執勤 喎，冇執勤啦，佢就係影相啫嘛喺度。 哦， 即係邊個人講嘢係政團嘅人，佢咪影相咯。 跟住其實會唔會係咩政治組嚟㗎？ 啊，咁我唔知喎。嗱，即係佢哋 呢個文匯文匯報政治組啊， 唔係啊，直情警察政治 部啊， 政治部。 嗱，你唔知，總之萬一可能萬一有事，佢咪先至攬翻。 你睇下佢有冇留意到佢褲袋有冇鎖匙扣死於中國公安先？ 冇。咁啊，逢親有政團入場咧，只要佢哋 identify 到咧，佢哋會俾人 direct 咗去一個專屬嘅區域坐嘅。就呢一個呢，即係會係啦係啦，要值得留意啦。咁同埋頭先講嗰啲政治組織呢，即係唔係嗰啲所謂親政府嘅政治組織呢，有一個好搞笑，有一個人呢就唔屬於任何政團嘅。咁啊，佢係一個純粹即係啲電視迷咁樣啦，即係佢竟然爆咗一句。 方東嘅。 我都好唔係佢話。因为呢所有人一踩亚视嗰班人呢就举炮，我支持亚视，亚视有狗历史第一个中文电视台系唔可以执嘅，我哋要尊重历史，其实冇关系啊， 冇关系。 咁跟住呢嗰个电视迷呢就话我睇咗好多年亚视㗎啦，我真系亚视嘅 fans。跟住呢嗰班人呢就系咁欢呼系咁拍手啦，跟住呢佢下一句就话但系 我想亞視執咗佢咁樣。跟住嗰班人即刻啞咗，咁啊全场几多人喺度狂笑啊！咁啊，佢讲嗰啲理由系即系真系一啲理由去批评紧亚视嘅嘢嘅。咁啊，佢最后屘就讲咗一句话：我唔想见到有个大陆老板喺度往精，唔该你扯啦。咁啊，嗰班人即刻黑面咁样就喺度嘈鼓嘈咁样，系啦。咁啊， 其实应该搵人搵啲投影啊，刘光嗰张相啊，屌讲呢啲咁。 咁啊，其实两边即系两台嘅管理层咧都有回应嘅。咁啊，雷敬斌即系亚视嗰边咧就最过瘾啦。佢即系公然喺个台上面系咁屌屌到咧，系连广管局个主席即系 OFCA 嘅主席咧，系阿何佩谦唔理佢，去到咧就系话哦，咁我哋不如俾无线嗰边讲啦，即系已经系唔理佢嘅佢，因为佢系咁挑衅紧下面台下嘅人咧。咁啊，何生咧就索性系唔俾时间佢再发言啦。咁样咁啊，去到无线其实一样都是屌鸠台下啲人嘅，不过无线咧啲人咧，我唔知点解大家又好似觉得冇乜所谓咁样咯，即系好似即系阿李保安讲嗰啲说话，其实都系有问题嘅，咁可能因为阿雷敬斌讲得比较差啦，咁所以大家 唔系，但有咩作用咧？咁样去完之后，你发觉、 其实成个对比翻五年前嘅中期检讨咧， 我都喺度啊， 系啊，即系对比翻中期检讨，今次咧可以话咧系大家已经唔再留意啲節目質素啦，即係可能大家已經冇曬而 即係討論節目質素嘅嘢係好少啦，反而叫你執拾咗佢啦。 今次反而係好多人就要求話點解你話得四間容納得喺度，咁不如亞視執咗佢啦，或者要求兩台將部分大電波攞翻出嚟俾另外新嗰兩間，即或者叫計埋香港電視有三間啦。跟住呢其实台上呢是完全冇回应过嘅。 喂点回应啊大佬，北京我打 咁 嘅嘢。 係咁兜圈，係咁兜圈，全部都唔敢回应呢个问题。我諗嚟緊两场呢係应该 要去啦。 即係啦，嚟緊两场应该要继续追呢一 位。喂啱唔我哋去。 係唔係我想。 要报名嘅。 要报名即係要登记嘅。 讲埋囉仆街。 唔係佢话每个人只可以接受登记一个位啊。 咁你话埋俾我哋听，我哋登记囉，得唔得 ?DM 俾我哋 囉。 不过咧有一个 point 我好想讲，你话有便衣嗰一样嘢咧。嗱，如果可以教埋大家记住 exactly 嘅 wording，麻烦在场未有挂证嘅警务，未有挂出鬼任证嘅警务人员，麻烦你哋根据警察通例第20章16节嘅规定咧，将你哋个委任证咧挂翻出嚟胸前。如果唔系嘅话咧，我会考虑引用警察通例第6章34节呢，怀疑你哋系喺度参与政治活动呢，系向警察投诉科作出投诉。后果系隔扯。 冇㗎，佢哋咪摆返曾伟雄一句啦，天方夜谭。而家会唔会 好平嗰班人。 唔系呀，个问题系咪个问题系话呢，呢一样嘢系要攞嚟系去震慑啲差佬，系俾一个信号佢哋唔可以咁样样，系有人识穿佢哋。呢一样嘢系必须嘅，喺嚟紧。 你教晓市民咁做都好嘅，但系我想讲嗰班差佬本撇嘅 咧。本撇唔紧要，都话六章三十四节嘅后果就系隔扯。仲有一样嘢，如果英国佬年代咧炒完之后，仲要俾传罪科咧系召上去问话同埋审聆讯，随时系最后咧系连所有嘅退休金啊、福利之如此类咧都冇晒。 好啦，喂，咁啊，今个礼拜节目时间差唔多， 未啊，未住噶，仲有一个压轴环节噶嘛，就系、我哋原本话一个神秘嘉宾噶嘛，我哋原本有个神秘嘉宾噶嘛， 边个？ 佢下个节目出现啊， 系啊，咁但系森比话依个喺呢个交接期间，谂住系会有一番肺腑之言同佢讲啊嘛， 讲咗啦，头先民主党嗰单嘢， 唔系啊，你都冇开名， 讲咗咪欧乐轩咯，讲捻咗咯。民主党嘅常委欧乐轩啊嘛， 你可唔可以依家直接讲多一次，去踢翻呢段俾我？ 算捻数啦， 算啦，今晚咁多先啦， 咁多先啦。咁啊，喂，记住咧，嗱，阵间欧乐轩嘅节目唔捻细听嘅。 其实呢句先重点咯， 听咧， 来来互相 听咧，就听阿昌讲嘢得噶啦。听完阿昌点讲嘢之后咧，吓记得 要打， 记得要听，偷得浮生半日闲。今晚讲咩叫刨等？ 喂，阿 Spooky，Spooky 收唔收到啊？嗱，一阵间咧，欧乐轩讲嘅你瞄捻晒佢。 OK， 咁啊， 咪有阿昌搞掂啦，昌下下逼到去长角，不过阿昌啊太好人啦，放生佢嘅啫， 系啊，好啦， 即系关心完只歌放生，好，系咁， 拜拜。Bye-bye。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